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以多云为主，温度较前几天略有下降，预计最高气温在18度左右，空气干燥，请注意保湿补水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老陀陀一看弟子来了，是扑奔出征，三军二郎一字排开，陀陀老太师立马横刀，是破口大骂，让朱元璋跟徐达赶紧出城受死。这时候就听见敌楼之上鼓药喧天呢，陀陀抬头一看，就见黄伞之下站定一人。再看这个人，头戴三闪王冠，身披赭黄袍，腰束金带，下面有城垛口挡着，看不清楚了。望这人脸上一看，是七孔朝天，长得十分丑陋，看打扮和长相认出来，正是朱元璋。在朱元璋的上垂手站定一人，此人金盔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怀中抱着令旗令箭，面如白玉，三绺短墨髯，二眸子放光，威风凛凛啊。老陀陀一眼也看出来，正是自己的徒弟徐达徐国显。再看朱元璋身边左右站着无数的文官武将，看罢陀时，把个老陀陀气得五脏冒火，是七窍生烟。敌楼上，你可是徐达朱元璋？徐达看看老师，心里都不是滋味，跟朱元璋咬了咬耳朵，这才探身出来跟师父答话。下面是老恩师吗？恕徒儿徐国显不能出城与老师见礼，在此一躬，望恩师原谅。呸！徐达呀，你个狼崽子，人面兽心之辈，恨老夫想当初瞎了眼了，我怎么就没看出你是个白眼狼？老夫把平生的心血全都倾注到你的身上，教给你兵马武艺、兵书战策，是指望你长大成人，能做我的左膀右臂。你当初也说过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须涌泉答报啊。 你那话说了算数不？哎，想不到我把你栽培成人，你成了我的敌人了，你保了反叛朱元璋，今日你又设下巧计把你师弟张九成给骗去，你这不是我的死敌吗？徐达呀，咱们什么也不用讲了，来来来，赶紧披挂整齐出城，与老夫决一死战。坨坨气的胡须撅起多高呢，满嘴喷吐沫星子，老头这身上嘟嘟嘟嘟嘟直哆嗦成一个个儿。可是徐达呢，一不慌二不忙也没着急，满面陪笑一抱拳，师父恕弟子直言，您看把您气的这个样子，这又何必呢？哈哈哈哈，要在您老人家看来，是乎我徐达忘恩负义，我是个白眼狼，要我看不是那么回事。师父您不能光顾个人，您要看一看全局呀。要说再聪明，没有比您聪明的，您比我看得远看得透。咱们且看元顺帝，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昏君，他身居九重不理朝政啊。那萨敦专权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，苦害忠良，您看看这个世道，人心惶惶，老百姓在水火之中，黎民有倒悬之苦。咱们朝廷什么样子，就知道钱钱钱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这些贪官污吏如同虎狼，遍布于天下。有道是官逼民反，不能不反呐。恩师啊，弟子曾记得，想当初您对皇上也不满，对朝廷也不满，您没短了跟我说，那时候弟子对老师十分同情，您我承认是个忠臣，但是你能扭转乾坤吗？你能把元顺帝劝好了吗？不能。您能把朝纲整顿好吗？谈何容易呀、啊！师父，这是元顺帝和朝廷逼的，天下才这么混乱。想当初徒儿辞官的时候，我劝过老师，您呢也辞官不做就算了。师父您说了，再看两年看看，如果朝廷照旧这样，您也辞官不做，是不是有这个话呀？我辞官的主要原因，我就是不保这无道的昏君不能屠杀父老乡亲。朱元璋别看他出身低贱，是当世的豪杰。师父大概您听说过，自从休闲王于桥兵变走马取襄阳定出州，颁布的法令颇得民心呐、啊，跟元朝大不相同。再者一说了，天下是人人的天下，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改朝换代这也不新鲜、哎、怎么就能说元顺帝就是正牌的皇上，别人不管有多大的能为都算匪徒，这玩意儿太不公平了吧。我看朱元璋必能重整乾坤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 因此弟子斗胆帮助西吴先王。师父，再多的话我不愿意讲了，念咱们有师生之恩，我这么办得了，劝师父退归林下，解甲归田。您老80多岁了，回归古国金马城，乐守天元，多好啊。如果您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非要领兵带队攻打滁州，师父到了时候你是没有退身之地，可就后悔就晚了。弟子说的不知对也不对，望恩师三思。呀呀呸，徐达呀，你少说废话，你就出城送死啊，吊炮攻城，蛮子海牙赤发灵官拨云图，这就舞动红旗要架炮攻城。还没等徐达分兵派将，这援兵的背后就开了锅了。哇，了不得了，有人截了我们的后路了，看着了不得了。老陀陀一听吓了一跳，这谁？难道我又中了徐达的埋伏？后边还有人。老陀陀把大刀一摆，唰，变换队形，变了个二龙出水式，把马一带，回头往后观看，闹了半天呢，后面冲进一个人来，就见这个人头顶金盔，身披金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，面如瓜皮呀，两个眼珠子都杀红了，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把官兵杀的是四散奔逃。老陀陀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来的正是赛展雄的于金彪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于金彪被车公镇包围，傻小子江中把他给救走了，让他回滁州，他不回来，单人独马落荒走去。说这几天于金彪上哪儿去了呢？原来啊，他没有地方投奔，因为跟徐达赌这口气，哎呀，自己低着头骑着马，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，我上哪儿去呢？回襄阳不行，我跟徐达打了赌了，要把坨坨的脑袋摘下来，我这么一走，岂不落一个临阵脱逃吗？说不上襄阳，我找谁呢？也事情巧了，他正低着头骑着马往前走，没想到马咕嚓一声掉在陷坑里头了。串锣一响，出了一股伏兵，都是喽啰兵，把于金彪生擒活拿，绑上聚义分赃厅。于金彪心里的合计，这个倒霉呀，哎呀，这口气没顺过来，又让喽啰兵把我抓住了，看来我这条命死的不值啊。等进了聚义分赃厅，他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长得活像个吊死鬼。说吊死鬼什么模样？就是咱们想象之中或者戏台上扮的那个形，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的箭袖，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衣。这人长得细不楞登高，也就一尺半宽，有一丈多高，这张脸长得也是细不楞登长，一张大驴脸。 顶多呀有一巴掌那么宽，如果手宽点往脸上一捂都看不出脸来了，斗鸡眉，鹰钩鼻子，两个嘴角还往下耷拉着，在下巴壳这长了一条的红癣，离老远一看就像舌头在外头吐着一样，眼睛不大，但是二目放光，鸭耳毫明劲儿往上长着的，有稀不愣登黄焦焦点胡须。于金彪看这个人有点眼熟，但是认不起他是谁来了。这个人也只看于金彪。这时候喽啰兵过来施礼，报大寨主，我们抓住一个过路的行人，不知他是干什么的。这吊死鬼过来一摆手，把喽啰兵赶开，问于金彪，我说你是谁呀、啊？姓子名谁，家住哪里？于金彪也没隐瞒，我家住的于桥镇，我叫赛展雄，于金彪。这个人就吃了惊了，说你有个小名，是不是叫小猛子？这是乳名啊。于金彪一愣，他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呢？啊，我的乳名是叫小猛，你怎么清楚？哎呀，长得挺难看的个寨主过来给于金彪把绑绳解开，搂住于金彪哭开了。后来于金彪才闹清楚，这个人外号人称双绝大将，姓丁，叫丁普朗，是于金彪的亲表兄。呀，这姑表弟兄这玩意可不远呐、啊！因为丁普朗想当初误伤人命，流落在他乡，后来就占据一个山，这山叫盘蛇岭，就是这个山，当了总辖大寨主，手下有500多人。贪了人命了，不敢回家了。自从在背井离乡走了以后，跟于金彪就断去了音信，光阴似箭，一眨眼的功夫就20余年。要不怎么瞅着眼生呢？今天一提乳名，丁普朗想起来了。姑表弟兄这一见面，又高兴又难过。后来丁普朗就把于金彪让的内侍，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又谈到目前的事儿。于金彪口打嗨声，就把西吴先王走马定滁州，怎样请徐达，将帅不和赌头争印，自己好悬没死的车公镇现在身受伤症，把这些事都讲了。你看丁普朗这个人长得难看，这人心不错，看事情也看得开。听于金彪说完之后，不住地摆头啊，兄弟，你错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就听你这么一说，不怪人家徐达，怨你心胸窄小啊，贤弟啊，算了吧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就住到我的盘蛇岭，好好将养将养，等伤好之后，哥哥我陪着你赶奔滁州，见着主公西吴先王你承认个错，特别见着元帅徐达你更应当认错。我想徐达乃是贤士，也不能计较过去，你们将帅哈哈一笑不就完了吗？同心协力共打大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丁普朗这一番话把个于金彪说的张口结舌，没词儿了。兄弟，这么办吧，现在我就给你治伤。丁普朗拿出最好的金疮铁扇散给他调治，要没有丁普朗啊，这伤口非化脓不可。 所以郁金彪就住到盘蛇岭，一共待了两天。在这两天当中，丁普朗再三再四的劝郁金彪，这么说的：好吧，彪哥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这不您说的这吗？过几天咱弟兄一起去，就按着您的吩咐，我去认个错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才叫明白人呢啊！别当降头那不行。看着于金彪嘴这么说，心可不那么想的。他心想什么呢？哦，我输给徐达了，我折腾老半天，我又大闹帅厅，当着那么多人我说些大话，这回我自己认回脖承认错，这太难点了。哦，都我不对，就徐达对，这个我不承认。要不说这个人他怎么犟呢？钻的牛犄角里头吞不出来。两天以后他的伤见好了，于金彪一想，不能久待，我要在这住个十天半月的，给徐达一个印象，并说我临阵脱逃，我怕他。不行，我得马上赶回军阵，有心跟表兄说清楚，又怕丁普朗不答应。最后于金彪拿了个主意，我呀来个不辞而别，我不让你知道。正赶第三天头上，丁普朗上后山检阅凉台，于金彪赶紧站起身来，披挂整齐，给表兄留了条，写的是我暂时回滁州，咱们日后见面，让人把马匹牵过。哎，这飞马下了盘蛇岭，是赶奔两军阵。丁普朗蒙到鼓里还不知道呢，等于金彪下了盘蛇岭，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到千里，他可不知道妥妥领兵亮队了。正好来到滁州东关外，他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城门那关着，外边是国家的官军，看旗号是妥妥。于金彪当时眼就红了，心说我不把妥妥给整死，我见着徐达我怎么交代？拿着老妥妥的脑袋当了打赌的玩意儿了，他恨不能一刀把这老家伙脑袋拨了下来，所以不宣而战，在背后就下了手了。援兵哪受得了，呼啦着往两旁一闪，他马往前蹄，这才跟老妥妥马打对头。仇人见面不必细说，妥妥一看是于金彪，知道他厉害，为了给死去那些将官报仇，晃动掌中九凤朝阳刀，二人在城外就站在一处。要说这两个人的能耐是旗鼓相当，于金彪年富力强，尤其跟徐达打赌击掌有那么股子劲儿，所以跟猛虎一样。老妥妥也不白给，那是有名的四宝大将，唯一的就是岁数大点，如果退回来，他像于金彪这么大岁数，赛展雄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！西吴贤王朱元璋、元帅徐达、胡德海、郭英、军师张三丰众人在城楼上看得十分清楚。你瞅于金彪怎么去而复返？这几天他哪儿去了？大伙心里纳闷。咱们单说妥妥，60回合就有点顶不住劲儿了，直累得嘘嘘带喘，热汗直流啊！妥妥一想，算了，我费这个劲干什么？干脆，还使用我最拿手的东西——叉车阵。要了儿的狗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